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没有领域的魂师，面对拥有领域的魂师是极为吃亏的。海马斗罗现在要做的就是凭借自己高于唐三的魂力发动自身最强的攻击，就算不能击败唐三，也要尽可能的消耗唐三的实力。尽管海马斗罗的第九魂环还是万年级别的黑色，但实际上他这黑色魂环也有高达八万年修为的级别，乃是当初他费尽千辛万苦在大海中寻找到合适的魂兽得来。此时第九魂环闪亮，黑色光环迅速扩张开来，形成一圈圆形的黑幕，将它自身围绕在中央。庞大的能量波动疯狂涌动着，周围的空气剧烈扭曲起来。观战的戴沐白等人清晰地看到，整片海中海全部沸腾起来。这次可没有海马圣柱光芒的阻挡，海水竟笔直地升起高达百米，并且那清澈的海水瞬间被渲染成了黑色，剧烈的涌动中散发着无穷能量。史莱克五怪同时色变，这就是封号斗罗的第九魂技吗？好强大的威势，就算是和十万年魂兽的全力爆发相比，这一击也毫不逊色。海马斗罗在被唐三领域完全压制的情况下发出了他最强的一击，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直接，却又非常有效。 想吞噬我的能量？那好，我就将所有能量释放出来给你吞噬，我不需要寻找你的位置，我会以这全面攻击的第九魂技将自身实力与海中海融为一体，全力爆发，全面地攻击你的领域和你的本体，就算这样会令我自身大量消耗，你也同样不会好受。 无疑，海马斗罗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身为一名封号斗罗，他的魂力在唐三之上，选择这种全面碰撞，正是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哪怕受到领域的削弱，他超过九十级的魂力也毕竟摆在那儿。黑色的海马斗罗第九魂环代表的技能名叫旋风巨浪寂灭拳，魂力展开，借助周围所有水元素形成巨浪漩涡，产生范围性的杀伤。身处于海中海中心位置，无疑是旋风巨浪寂灭拳最好的发挥之处。那滔天的海浪已经开始疯狂旋转，海马斗罗的魂技蓄力正在飞速提升。当他蓄力完毕之时，就是这恐怖第九魂技在最佳舞台上登场的一刻。就在这时，唐三的身影出现了，身体在空中优雅的旋转，左脚已经踢了出来。当他左腿下劈的一刻，他那左腿已经不再像是腿，而是如同一柄巨大的红色战斧从天而降。那一刻，在他背后仿佛出现了邪魔虎鲸王甩起那巨大经纬拍击海面的场景。战斧般的红色光芒凝为一股，扇形的红光在空中闪耀着晶莹的残影。奇异的是，唐三攻击的目标并不是海马斗罗本体，而是从他身上释放开来的那一层黑色光芒，也就是第九魂环带起的那圈黑色光幕。这层黑色光幕就是海马斗罗第九魂技施展时的防护，防护能力甚至还在他那第六魂技波纹护罩之上。唐三这一击从天而降的时候，所有的吞噬金丝瞬间集中凝结成两股，正好在他这一击的两侧，吞噬能力全开。这样一来，黑色光幕在两股凝聚在一起的金丝吞噬下，中央光芒就出现了些许的暗淡。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的左腿已经从天而降，十万年邪魔左腿骨之技虎鲸邪魔斧。唐三一共有五块魂骨，这块最新得到的邪魔左腿骨可以说是唯一一块完全用于攻击的魂骨。他的攻击技能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范围性攻击，另一个就是唐三眼前施展的虎鲸邪魔斧。凝全身功力于左腿，经魂骨增幅化为薄如蝉翼的战斧利刃直线型单体攻击，哪怕是小白那样的实力，遇到唐三的虎鲸邪魔斧都要吃亏。十万年魂骨或是十万年魂环的效果全部用来攻击的时候，那绝对是极为恐怖的。 嗤的一声轻响，红光掠过，环绕在海马斗罗身体周围的黑色光幕骤然一凝，下一刻在两股吞噬金丝中央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红光再现，这次已经不是魂骨的光芒，而是来自于唐三的第八魂环。那曾经定住戴沐白与马红俊的波纹红光就在这第八魂环中荡漾开来，沿着黑色光幕的缺口悄然流入，笼罩上了海马斗罗的身体。唐三的第八魂环之际，蓝银虎鲸魔之射释放出来。作为十万年魂环，唐三这第八环一共有两个技能，其中第二技能就是蓝银虎鲸魔之射。技能特点物理防御无效，一旦肉体被其产生的红色波纹接触，不论自身实力有多么强大，强制眩晕三秒。能量可抵御，但被他接触到的任何魂技释放的能量攻击，释放者的魂力都会在此技能作用时间内成三倍消耗。这是一个全体控制技能。那强制眩晕三秒的能力，哪怕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也要为之战栗，因为这眩晕能力是绝对成立的，只要触碰到肉体就会产生，不会被任何技能或者内在魂力所抵消。就算有能量护罩防御，在被这蓝银虎鲸魔之射接触到之后，自身魂力也会飞速消耗。面对这样的魂技，防又不是，不防又要被直接眩晕，正是高等级控制系魂师最让其他类型魂师头疼的地方。此时海马斗罗外围的防御能量已经被唐三的虎鲸邪魔符所破，蓝银虎鲸魔之射的血红色波纹自然是毫不客气地攀上了他的身体，强制眩晕效果生效。简单的强制二字带给海马斗罗的乃是覆灭，如果是一般的眩晕技能，此时对海马斗罗还是无效的。施展第九魂技这种超强技能的状态之中，海马斗罗本身就处于一种类似于霸体的状态，别说有外面的防护罩，就算没有也很难被打断，否则第九魂技又怎配称之为封号斗罗的终极技能。可是第九魂技再强也架不住唐三十万年魂技能力变态，瞬间的眩晕顿时令海马斗罗无法控制自己凝聚起来的庞大魂力，令整座海神岛都为之颤抖的巨响之中，海中海内刚刚凝聚起来的巨大漩涡已经轰然砸回，飞溅起的巨大海浪冲击在岸边众人身上，让他们全部成了落汤鸡。海马斗罗第九魂技竟然就这么被唐三强行打断了。最可怕的是，施展第九魂技所聚集的能量虽然大部分释放在外，但也有一部分是内蕴于体内，用来联系和控制技能的。失去了海马斗罗自身的控制，这部分魂力骤然反噬，闷哼声中海马斗罗口中鲜血狂喷，就连鼻子耳朵之中也溢出了血丝，整个人向后跌退数步，直到撞击在海马圣柱上才稳住了身形。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悄然撤去，唐三重新出现在了海马斗罗面前。他没有继续攻击，浩瀚级别的精神力可以说在时刻扫描着海马斗罗的身体状况。对于这位对他们一直心存善意的封号斗罗，唐三自然不会落井下石，要不是因为之后奥斯卡还需要挑战他，唐三甚至不会让这位封号斗罗受创如此严重。 赢了，我战胜了一位海斗罗。 哪怕心智再坚毅，唐三此时的心情也不禁激动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战胜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虽然说这场胜利更多要归功于他那各种技能的怪异和强悍，但毫无疑问，他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战胜对手的。第五考，七分之一已经完成，唐三微微向海马斗罗躬身行礼。 前辈，承让了。 不必客气，多谢手下留情。 在眩晕三秒的过程中，第九魂技的部分能量又出现反噬，那时候唐三如果想要杀掉他完全能够做到，但他并没有受到接踵而来的攻击，显然是唐三手下留情了。哪怕他现在还有再战之力，也没有纠缠下去的理由。此时一道蓝光闪过，另一道身影出现在唐三身边，正是小五。小五的考核是陪同唐三进行海神九考，在通过考核的过程中，唐三当然不会忘了小五。 在他与海马斗罗战斗一开始，他就将小五从如意百宝囊中放了出来，同时让他的灵魂回归本体，再以瀚海护身罩笼罩在小五身上，达到隐身效果。这样一来，不但可以让小五相对安全地陪伴他通过考核，同时隐藏在侧的小五也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辅助唐三完成考核。而在面对海马斗罗的过程中，显然并没有用到小五插手。唐三也可以肯定，如果小五插手其中，那么自己的考核程度就会被降低。本来这次计划中，后面的考核就有伙伴们的帮助，在肯定能够获胜的战斗中，唐三当然要自己一个人来完成了。抬起手，海马斗罗转身面对海马圣柱，用右手食指在圣柱上艰难地画了一个奇异的纹路。当最后一笔完成时，那纹路绽放出夺目的金色光芒，骤然照射在唐三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之中。两道光芒交相辉映之中，唐三脑海中得到提示，海马圣柱考核已过。小五额头上也同时亮起一道红光，一闪而没。半空之中，原本的七道金色光柱属于海马圣柱的一道悄然熄灭，但空中的那团金光却并没有削弱，只是周围一圈金色火焰已经缺了一小块，这是时间度过的迹象。完成了认输的过程，海马斗罗回身看向唐三，目光从他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掠过。 后面的考核会更加困难，还望您多加小心。您应该已经具有了海神之光的能力吧？海神之光本身虽然没有攻击力，却有很强的威慑力。这威慑之力的作用对象也不只局限于海魂兽。 多谢前辈指点，稍后如果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前辈见谅。 什么？ 奥斯卡， 宁荣荣， 请前辈赐教。 这没关系，这是考核允许的战术。不过你们可不要以为我会那么容易认输，想要战胜我，还要拿出你们的实力才行。那就开始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